孔子家语里边啊，记录过孔子啊，就去看这个当时这个公用建筑里边的画的这个壁画，是吧？他在明堂里边看到明堂上画有尧舜啊、桀纣这样的这个古代的这个明君和古代的这个恶君啊、这个暴君这样的形象啊，都是来给人家进行劝诫和教导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一份比较完整记录当时这个宫殿里边壁画情况的一个文章啊，是汉代的这个王延寿写的《鲁灵光殿赋》啊，是鲁国的，当时鲁国的国王建了一个比较宏大的宫殿灵光殿啊，他写的里边画的各种各样图像。那么从他这个记录里边我们看到啊，当时的壁画里边啊，画有什么呢？画有山神海灵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怪物啊，龙、人皇、伏羲、女娲啊。那么历史人物呢，包括皇帝、唐虞、轩辕啊，以及下边这个尧舜禹啊，和各种各样的这个贞妇烈女、忠臣孝子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啊，这就反映了当时啊宫殿里边用壁画啊来进行装饰的这样一个风气。那么这个风气啊，我们想啊，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啊。那么不只是一些大的宫殿啊，一些这个富人的这个居室里边啊，也要画一些壁画来装饰。那么一些这个学校讲堂啊，也画啊这个一些圣人啊，比如孔子啊和他著名弟子啊，以及一些这个当时著名的这些文人的图像啊，这个在文献里都是有记载的。那么这种风气传续下来啊，就传到人们在建筑墓葬的时候啊，也在墓葬里边绘制各种各样的图像啊。因为当时人们建筑墓葬啊，完全是按照在地面上给人建筑居室一样的这个做法去建筑的啊。虽然规模比较小啊，但是呢它仍然是一丝不苟的，就是要复原当时地面上人们建筑居室的那种建筑形式啊。所以把这个壁画装饰的做法呢就一直延续下去了。我们下边还要说，就是这种壁画装饰在墓葬中实际上还起着啊另外一种比较重要的方术作用啊，就是驱除邪鬼、辟邪、祈福啊这样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些这个人文宣传的这个思想内涵。那么如果我们把整个的墓葬啊全都是这样用很精致美观的画像石啊把它装饰起来，就成了一个很华丽的建筑物了。很著名的一个汉代的画像石墓啊，在山东以南的那个汉墓的它的墓门啊，进去是墓门口，然后进去从墓门口进去往里走进去啊，里边是整个这个墓葬建筑。墓门口的这些画像石材非常精美啊，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人间的生物啊、车马过桥的图像啊、各种这个动物的图像啊，这是非常精美的这种图像。如果你进到这个墓里去啊，周围都是这样非常精美的这个画像装饰的话，那么你坐在这儿啊，如果是对周围看一看的话，你会感到你就在一个很缩小的这个天地宇宙中间啊。它这反映了当时啊汉代人对宇宙的认识和追求这种安乐永恒的这种意识啊。他是想模仿人世间的情况呢，给死者来建一个埋在地下的这样的宇宙空间，就是想让死者在阴间像阳间一样啊，甚至比阳间过更美好的生活啊。这种思想啊，实际上在我们中国古代文化的丧葬文化中啊，是世世代代一直传下来的，我们叫它视死如生，是吧？这么一种思想。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在画像石建筑中啊，画像石的各处，画像石墓里边各处的这个画像石的布置中啊，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装饰的这个延续规律。这些画像石墓里的画像呢，基本上可以分成这么三大方面的内容啊。一部分啊，我们说叫神仙仙灵世界啊，天界和仙界。这里边呢，它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星象图啊、神仙图啊、各种奇禽怪兽、灵瑞图像啊，这样来表现这个宇宙空间。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在墓葬的这个墓室的中部 啊，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天界和仙界的表现的这种图像，基本上是在墓室的顶部和墓室的这个上部啊，来刻画这样的图像。那么在它的中部呢，基本上刻一些这个墓主和有关人物组成的现实生活的图面啊，比如像墓主的这个以宴图啊，啊墓主的出行的图像啊，是吧？以及一些庄园生产啊，啊各种各样这个具体的生活景象啊，这些呢我们下边当然给大家具体看图像了啊。像这样的图像一般是在墓室的这个墙壁上边，或者是在比较偏下的位置上啊，反映这个当时的历史人文景象。此外呢，在一些这个墓葬中还画一些历史人物故事。历史人物画呢，它构成一个我们说历史人文环境啊，同时也象征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当然这些呢，有些也可能存在着一些这个辟邪驱恶的这样的方术的意义。那么比较常见的一些历史人物图像啊，比如说一些忠臣孝子啊，明君啊，和一些这个比较流行当时的这个历史故事啊，像这个妻女复仇啊，啊孔子见老子啊，啊泗水捞鼎啊，啊这样的古代历史故事图像。那么这些历史故事的图像呢，基本上就是安排在墓室的这个四周墙壁啊，安装在它的立柱这些地方，位置呢是在墓葬的这个中部，墓室里的中部。最后的一类这个画像石的图像呢，就是这种装饰性的图案纹样。这些装饰性图案纹样呢，那么包括一些云气纹啊，菱形纹呐、三角纹呐、一些圆弧纹啊，这些它主要是作为图像周围的这个衬托啊，或者填补一些石材的空白来使用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今 天像周围的这个衬托啊，或者填补一些石材的空白来使用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今天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要谈到的是汉代社会的写真，谈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先生。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更多的谈到的是画像石，稍后音乐和广告过后要开始谈一谈画像砖。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像蒸发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灯火迎风行驶，日升夜照，越想真相去开了，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深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 喧哗，还念念不忘旧。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要谈到的是汉代社会的写真，谈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先生。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赵先生谈到了远在人类的初始阶段，人们就开始运用绘画来记录周围的世界与自己的思想。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就属于这一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保存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总数啊，应该是在一万件以上，至少啊是在一万件以上。这些画像砖的体积呢，有的很大，它的长度能够到三四米长，所以上面的图像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有的呢是刻的人物形象，也有的呢是动物形象，还有呢是各种各样的虚拟的神话当中的一些形象。前面赵先生也总结说到，在画像石建筑当中的画像呢，主要是有三大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神仙和仙灵的世界，天界和仙界，这里面就包括各种各样的星象图、神仙图案，还有奇形怪兽、灵瑞图像，这样呢是来表现整个的宇宙空间。这些图像基本上是出现在墓室的顶部和上部。第二部分的图像，它出现在墓室的中部，这上面呢基本上会刻一些墓主以及和有关人物组成的现实生活的图片，比如说像墓主的饮宴图、墓主的出行的图像，以及一些庄园生产各种各样具体的生活景象。另外呢，在一些墓葬当中啊，还画出了一些历史人物的故事，这些历史故事图像基本上是安排在墓室的四周的墙壁，安装在立柱的这些地方，位置是在墓葬的中部，墓室里的中部。最后的一类画像石图案是装饰性的图案纹样，这些装饰性的图案纹样包括了云形纹、菱形纹、三角纹，还有一些圆弧纹。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图像周围的衬托，或者是填补一些石材上的空白来使用的。前面我们详细的说过画像石的一些情况之后，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画像砖的相关内容。 相对画像石来说，画像砖的面积比较小啊，它一般都是嵌在这个墓室的墙上的，所以呢它每一块砖基本上是表现一个固定的这个场面啊，固定的这个文化内容啊，比如有些表现这个生产的，啊，有些表现市场的，有些表现歌舞宴会的，啊，都是一块砖呢表现一个场面，啊，就类似在墙上挂一张画一样，是吧？这个呢，它也是构建的思想和构建的这种规模位置啊，和我们说的画像石的这个构建方法基本上是相似的，啊，但是呢，它就不是那么这个组合之间呀，不像画像石墓能够表现那么紧密啊，比较零散一点。 画像石墓和画像砖墓啊，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画像石和画像砖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汉代的石祠堂，汉代的一些大型墓葬上，大型墓地里啊，往往建设一个小型的石祠堂，啊，就是我们现在话说就是一个小庙，建一个小庙。那么这个石祠堂呢，它是在墓葬里边，墓地里边啊，起到平常进行祭祀的时候啊，人们来拜祭祖先啊，祭祀的时候啊，起这个祭祀作用的。现在我们能够保留一些比较完整的汉代的这个石祠堂啊，比如山东长清的孝堂山的这个石祠堂，又叫它孝子石祠啊，因为它的一面墙上呢，被后来啊北魏时期的这个陇东王在上面刻了一个宋文啊，所以叫做陇东王感孝宋啊，所以人们习惯的叫它是孝子石堂。这个建筑呢，完全是一个土木建筑的复制品，它上面这些瓦笼啊，这些木头的木架构全都是用石头雕刻出来的啊。在这个祠堂的墙壁上面啊，尤其是祠堂里边的内部的墙壁上面，刻着有墓主人的画像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生活图像啊，以及其他的这个装饰性的这些图像。石祠堂呢，它里边有些呢也刻这个各种各样的神怪、天界、仙界这样的幻象的图像，但是呢，它和墓葬不同的地方就是，一般的石祠堂都是要在它的正中央啊刻一个祭祀的墓主人啊或者墓主人夫妇啊他们的这个对坐饮宴的这样的图像，是吧？是作为这个祭祀的对象的，啊，表现出一个很明显的这个祭祀目的。那么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我们现在来说啊，有这么多的出土情况、出土发现，那么它主要的分布区域呢，现在来看分成四个大的块啊，四个主要的流行区域。那么一个就是河南中部和北部啊，包括这个河南南边的这个南阳地区啊，基本上就是说河南省的大部分面积吧，啊，都是一个画像石的比较流行的区域。河南的中部啊，郑州附近呢，相对来说画像砖出的比较多一点。他们这个地区的这个画像砖、画像石啊，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雕刻风格啊。我们现在主要是根据这个雕刻的风格来，把他们去做了这么四个大的流行区域的划分的。河南这是一个地区，然后山东和江苏、安徽的北部，山东也主要是山东的中南部和江苏、安徽的北部，甚至呢现在在浙江啊也有这个汉代画像砖、画像石墓的发现啊，不多啊，零星的有啊，可见它的这传播目的、传播的这个源流还是很广的。这是一个区域啊，山东和江苏、安徽北部。那么四川是一个独立的区域啊，四川呢，画像砖是非常丰富的，啊，画像石呢主要是雕刻在这个画像石棺啊，制作画像石棺和碑和汉阙上边啊，这样出现的。另外就是陕西北部和山西西北部啊，这是一个流行区域。所以我们看到啊，实际上当时画像石墓和画像砖墓啊，主要流行的地区呢，就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展的地区，啊，也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反映了当时这个汉代社会的这个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因为这些地方都发现过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啊汉代画像石，啊，很早以前就有人专门来收集。我们知道，像鲁迅啊，鲁迅就曾经下很大的力量去收集这个南阳的汉画像石，啊，他对这个汉代画像石给了很高的评价啊，他说这是一种强悍的艺术啊，汉代啊的确有那种大汉雄风啊，在这个画像石的艺术中表现出来的。那么我们国内现在呢，就有很多专门的汉代画像石的这个收藏单位啊，汉代画像石的博物馆，有些这个博物馆的藏石呢都能够达到上千件。比较著名的有河南的南阳的汉代画像石馆，江苏徐州的画像石馆， 山东滕州的汉画像石馆，啊，这是比较大的专门的画像石馆。另外，很多这个省市的博物馆里啊，都有大量的这个画像石的收藏，啊，山东啊、河南啊、四川呢、啊西安的碑林博物馆啊、山东的孔庙啊，啊这些地方啊，都有很多的这个画像石收藏。大家如果有兴趣或者到那地方旅游啊，可以去看一看他们保存的这些这个画像石。那么对这些重要的这个文物资料的话，我们现在考古、历史、美术啊、文学啊这些研究古代社会的学者们呀，都给了很大的这个关注啊，非常感兴趣。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有关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的专门的著作啊，一些发掘报告，还有汇集这些画像砖、画像石的这些图录啊，一共就有100多种。研究的论文能够有几千篇，啊，所以他们这些研究呢，对这些这个汉代画像石里反映出来的啊各种各样的当时的社会状况啊，都有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我也就不详细的一一介绍了啊。我们呢，主要就是让大家主要来看一下汉代画像石反映出来的当时的汉代的社会状况。 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的是现代社会的写真，谈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前面主讲人赵超先生把画像石、画像砖的一些大致的情况做了相关的介绍，那接下来呢，重点要说一说呀，汉代画像石反映出来的汉代的社会情况的一些细节，我们来详细了解。 最容易从汉代画像石里了解到的啊，就是当时人们的生产状况啊，生产生活状况，那是最直观的了啊，可以直接就看到那个很珍贵的生产劳动的这个表现场面。比如纺织，是一块这个在山东发现的这个纺织图。我们知道，我们做这个考古发掘的时候啊，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考古发现里啊，发现过很多啊，这个古代遗址里遗存下来的古代的纺织工具啊，比如在浙江的良渚遗址里边啊，我们就发现过古代人使用的这个梭子，纺织用的梭子，还有一些织机的零件，木质零件，但是这些都是比较零碎的啊，他们不能够反映当时织机的完整的面貌。那么我们从汉代画像石里啊，就能够看到最早的啊，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啊，最早当时最早的这样的纺织机的这个形状啊，纺织机的这个图像。这个图像是一个大房顶啊，宫殿里这个大的建筑里边啊，坐着一些妇女啊，在图像正中的这个位置就是摆放着一家纺织机啊，织布机啊，这个妇女呢在那儿操作这个机器来织布。那么像这样啊，表示纺织的图像啊，在江苏、安徽、山东这些地方啊，发现过多件，很多件啊。比如这儿啊，山东发现的画像石里啊，有一个表现孝子故事的啊，就是曾参的母亲啊，他当时织布的时候是吧，他的儿子辍学跑回来啊，他的母亲呢就把这个自己正的织的布一下就用刀划断了。啊，就告诉他是半途而废，是吧？你看我这样，你不学习回来呢，等于就是跟我把这个布整个从中间划断，成了一批废布一样啊。用这个剪断自己织布的这个做法来教育儿子啊，使曾参以后发奋学习啊，成了著名的这个学者啊。但是我们这儿要看的呢，实际上是他表现的这个纺织机的这个图案啊，纺织机的形状。织机当时已经是脚踏的织机了啊，利用脚踏啊来交换啊，使这个织机交换上下交换它的尾巾 啊，交换他的这个经线，啊，然后呢，来织布来纺织的。我们知道，这些年以来啊，我们在考古发现中啊，能够见到一些，战国和汉代的纺织品，啊，比如像马王堆汉墓里边啊，像湖北江陵的汉墓里边啊，出现了很多很精致的啊，非常精美的这个纺织品，有些甚至就是说比较复杂的，又带有提花性质的啊，这样的纺织品。所以呢，看到这样的织机以后，我们就能够明白啊，为什么那个时期啊，人们已经能够制作那么复杂、那么精致多样的这个汉代丝织品了啊，说明当时已经有比较先进、比较发达的这样这个纺织技术。那么又比如像古代冶金，冶金这也是古代这个手工业生产劳动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汉代画像石里啊，很难得的有一些当时的冶铸的这个图像啊，比较罕见一些冶铸图像。山东滕县西户口出土的一个汉代画像石啊，这个画像石呢，因为场面比较大，是吧，它多层的，只是最下面一层表现了这个冶金啊，具体一个细部。左边啊是一个我们说呀叫做古风的驼囊啊，就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古风机啊，这个驼囊悬挂在梁上啊，这个圆形的啊，最左边中间那个大的黑的那个圆形的是一个驼囊啊，人呢推动这个驼囊啊，就像这个冶金炉里边啊去鼓风。我们知道这个鼓风技术的发展是使得这个冶金炉的这个温度能够提高啊，冶炼出更精的、更纯的啊，这个质量更高的这个钢铁带来的这个一个关键的技术啊。那么我们现在研究古代冶金史的这个专家啊，他们主要要是通过这幅图啊来复原当时这个冶金的这个具体的这个鼓风机啊，鼓风驼囊的这个恢复它的这个图像啊，可见它的重要性，是吧。这个驼囊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皮做的啊，中间用木头做框架，外边包上皮革啊，然后呢接一根管子啊，伸到这个冶金炉里，然后推它啊，把里面的空气源源不断的推进这个鼓风机里去。汉代以后甚至出现了啊，用水力啊来带动这个鼓风机啊，水力带着水轮带动鼓风机啊来进行冶炼的这样情况。所以我们这个古代科技史研究啊里边很重视这幅图像了啊，靠它给留下这个古代冶金技术的这个具体很图像证据。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在汉代的考古中发现过很多啊古代的这个冶金遗址啊，比如在河南巩县的铁生沟里边，那个汉代冶金遗址里边，我们曾经发掘过18座冶铁炉啊，还有这个一座熔炉。从那儿发现的那个当时铸造的这个铁货呀，是发现有很好的球形石墨的结构啊，这种结构制作出来的铁器啊能够更坚韧啊，强度更高。可是从世界上来看，掌握这样的制作技术啊，要到20世纪的时候啊，国外才有类似的这种制作技术啊，就反映出当时汉代啊中国古代人们啊能够拥有的非常高超的啊古代这个先进的科学技术啊，是一个奇迹了，可以说是啊。在四川的画像砖里边啊，能够看到一些关于制盐的图像啊，关于制盐的图像。画像砖的左下部有一个架子啊，有一个架子啊，左下边有一个架子，木架子，架子上有4个人啊，在那用绳子在那提桶啊，提桶，这是从那个当时盐井里边汲取卤水的这个形象啊。然后呢，中间有2个人背着啊，背着这个提上的盐水呢，送到右边下方的那一排炉灶里去啊。这个炉灶呢，是用来把卤水熬成盐的，熬制成盐的啊。这是当时四川流行的一种制造井盐的这个景象。像这样制作井盐的这个图像，在画像砖啊，在四川是发现过很多的。我们知道这个井盐 啊，是古代四川啊、贵州啊这一带西南地区的这个古代居民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啊，重大的一个科学技术创造，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活动。啊，今天人们对盐可能不太在意啊，因为盐来得太容易了。啊，但是古代啊，这个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料啊，谁控制了盐啊，基本上说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啊，就可以说控制政权啊。我们知道山西的河东有一个盐池啊，当时呢据记载呢，在舜的时候啊，就国家就开始控制这个盐池啊，就舜就开始控制这个盐池啊，掌握这个盐，然后他就控制了当时中原啊西北一带的这个人们的经济生活啊。在春秋战国时候啊，沿海地区的这个齐国也是啊，把海盐生产抓起来啊，靠这个海盐生产富甲天下的啊，当时齐国是非常强大的啊，主要是靠这个盐铁。在汉代的时候更是注重这一点啊，实行盐铁专卖。我们知道汉武帝啊，很重要的是吧，这个就是推行了一个后来的这个啊，这个国家的这种经济政策吧啊，进行这个盐铁专卖，由国家来控制各地的这个食盐财源。当时呢，在四川这一带内陆地区啊，因为交通的关系，得到海盐是很不容易的啊，得到海盐很不容易。但是人们发现，当时这个四川的一些井里边啊，有这个卤水，有盐水，很浓的这个盐的成分的这种水啊。然后呢，可以把它提炼出来，熬制成这个盐啊，供人们食用。那么一直到现在啊，我们知道这个井盐啊，在四川很多地方啊还是存在的啊，还在进行生产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国古代的一个经济生产的一个方面啊，有人专门进行这个井盐史的研究。那么他们做井盐史的研究，这里边我们这个看到的这样的四川的汉代画像砖啊，就是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早期的这个研究的资料。除去这些，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啊关于农业生产的图像，牵牛啊，用牛牵着牛来犁地的图像，是吧？我们知道，在新石器时期开始啊，我们的中原地区啊就已经形成了以农耕生产这个生产方式为主的啊农耕社会啊。中国传统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主要是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社会啊，这跟那个西方不一样。我们知道啊，早期的这个西方文明很多都是建立在商业社会的基础上啊，比如古巴比伦啊，古埃及啊，很多地方它是通过商业立国的。我们不是，我们主要就是农业，是吧？农业是很重要的一个生产方面。但是我们如果看一看汉画像石里反映的这些农业生产的话啊，大家就可以看到啊，实际上啊，几千年来啊，中国的这个农业生产啊，和这个汉代时候这个农业生产情况好像变化不是太大啊。也就是说，在汉代那个时候，人们已经掌握了很高的这个生产技术啊，比如像牛耕啊，用犁来进行牛耕，这个人手扶的这个犁啊，用两头牛拉的啊，这种我们叫直圆犁啊，叫直圆犁。我在陕北察合队当过农民，我一看这个图我就非常亲切，因为他用的这个犁和当时我在陕北农村的时候犁地用的犁完全一样啊。也就是说，几千年来啊啊，我们的很多这个农村的老的这个农业生产方式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啊，就是说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这个很先进一个水平了。那么除了这个牛耕以外，当时呢水滴灌溉啊，南方的这个水稻插秧啊，这些啊都可以在这边反映出来啊。比如当时四川画像砖里边反映当时农民在水田里边啊去插秧啊，去这个除草的这种情况。我们知道这个水稻的这个种植中间啊，先育苗啊，然后再分出来把它插到地里去插秧的这个过程啊，也是一个重要的这农业生产的技术的发展啊，它能够极大的促进这个水稻生产的这个产量啊，能够提高产量啊。这个插秧这种做法啊，那么在汉代的这个时期就已经啊，南方这个四川地方啊就已经很流行了。所以我们说啊， 当时汉代这个比较发达的这样的这个农业生产方式啊，保证了当时人们生活的这个基本温饱，可以说是对于当时这个经济形势是很有利的啊，很有利的。按照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汉代文献上的记载，汉代的人口最多的时候能够达到5700多万人。可是当时这5700多万人种多少地呢？当时开垦的荒地啊，开垦的这个农田啊，有8亿多亩，啊，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啊，要需要耕作30-40亩地，啊，这个比现在我们平均每个劳动力拥有的土地量要大得多了，是吧？那这样虽然当时产量不高，可是也足够能够满足当时这个牲口需要了。我们看这个当时的这个历史书啊，《汉书食货志》里有一段话呀，这是研究汉代经济的人经常要用的啊，研究汉代政治人也经常要用的啊。国家之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族，都必领于尽满而府库于财，京师之前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教，太仓之俗沉沉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皆像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自母者聘而不得汇聚，守旅盐者食粮肉。这个意思呢，大家基本上大概应该也能够大致理解，是吧？就是说当时汉代啊，这个社会上面它的生产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呢？没有灾荒的话，没有大事的话啊，那老百姓都能够做到家家富足啊，家家能够都有粮食吃，公司的这个仓库里边都能够装满了啊，京师的这个国家的仓库里边存的钱呢，是吧？存到什么程度呢？存的这个钱多的，而且不用啊，多到什么程度？就是串钱的这个木罐啊，都能够腐烂了啊，放在那儿都腐烂了，都数不出来有多少钱。国家的仓库里存的粮食啊，都放烂了啊，放到腐败不可食啊，这种程度，是吧？家家都有马。啊，甚至呢，你骑这个母马的人啊，到那儿都给你轰开，不让你跟着其他人聚到一块儿啊，怕这个母马跟着公马打架。就是基层的这些小官员啊，守这个乡里之间的这些官员、亭长之类的啊，也都是吃精米啊，吃肉啊，这个生活过得很好啊。这是当时《汉书食货志》反映这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根据这个当时。一些遗存下来的出土文献啊，一些这个古代文献记载里边啊，我们来推断的话呀，汉代的时候正常的年景的米价一般呢是在一担几十个钱啊，顶多呢也就是几百个钱啊，到这种程度。如果社会安定啊，那么像文献里记载的就是达到斗米4钱斗米5钱，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啊，就是当时的粮价很低啊，如果没有大的灾荒啊，那吃饭都是不成问题的，所以这个恐怕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夸饰啊，不是很大的夸饰。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汉代能够延续啊，两汉能够延续500多年啊，除去他当时各种政治上面啊、思想上面这个礼仪方面啊这些控制的因素以外，那么经济本身啊，应该是，还是保存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的啊，农业生产的稳固性啊，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谈到的是汉代社会的写真，谈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先生。在节目当中，赵先生谈到了画像石、画像砖的起源、分类以及大致的分布的地区，还特别谈到了画像石的图案的主要的几个内容，也说到了画像砖和画像石的区别。赵先生特别谈到了在节目当中的一个重点呢，是要介绍汉代画像石反映出来的当时汉代的社会情况。在前面呢，我们说到了纺织、冶金和制盐，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关于农业生产的图像。汉代生活的写真一共分为3集节目的播出，今天是第2集。